个国民政府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等八项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1月15日，天津解放，整个战斗仅用了29个小时，全歼国民党守军13万人，又一座被反复吹嘘固若金汤、非要打一打的城市被攻克，蒋介石必须要走了。天津解放的第二天，蒋介石全身戎装，最后去拜谒了一次中山陵。但见军队簇拥左右，山呼啸中，倒也威风八面。 这真是一次最有价值的历史镜头，因为总统就在21号隐退还乡了，也就是总统离开南京的最后一次。 只不过从当时原始新闻片的解说听来，怎么就那么的有气无力呢？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没有再穿军装，正式宣告下野。而就在同一天，他曾经指示务必要坚持最后5分钟的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将军，同一部队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1月31日，人民解放军正式接管北平城防，古都和平解放。北平的春节真正见证了人民的欢庆。2月3日，大年初六，凛冽的寒风压制不住数万市民欢迎解放军入城的热情。当队伍穿越东江南下，呆立在领馆外，美国武官们的静默与北平百姓的激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自义和团运动再次被残酷镇压以来，一度中国军队但凡走进这条街道，都会被视为违反条约、侵犯了外国列强的特权。但此刻已没有任何力量还能够阻挡中国人民的武装行进在国家拥有主权的地域上。在后来傅作义将军的西柏坡之行中，毛泽东对他说，你做了一件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隐退还乡，看似闲云野鹤的蒋介石是否真的不问世事？渡江在即，一封寄往前线的家书又孕育着怎样的革命浪漫？1949年的中国将会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解放继续讲述。 而在南京国民政府坐镇的李宗仁，显然根本无法感到傅作义将军那样的轻松和愉悦。下野之前，蒋介石曾经授意他全权掌管政务，包括与中共谈判。但当李宗仁真正坐进了总统府，才发现他所处的境地，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国库已被清空，甚至连总统府的运营经费几十万块银元都没有了。更崩溃的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孙克早就率领一众军政要员把行政院迁往广州，并完全与谋求谈判、争取划江而治的南京政府唱起反调，声言要抗共到底。对于此种滑稽局面，毛泽东同志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叫一国三府，而其中最隐蔽也是最大的那个国府却在浙江。 奉化溪口，山清水秀，隐退回乡的蒋介石成日里拜拜祖坟，点点家谱，言不问世事，似散淡山人。但在这些电影镜头之外的蒋介石，可完全没有展露在人前的陈逍遥。 老宅之中另藏秘室，随同蒋介石一起转移回老家的其实还有7部电台，每天每夜无时不刻，蒋介石都在暗中控制 发号施令。当然，各处传来的情报都显示情况不太好，这让蒋介石感到很糟心。划江而治已经是能够争取到的最好的选择了。 但历史不再会给国民党政权这样的机会。针对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以南的布防情况，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由淮海战役总前委改为渡江战役总前委，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已是大势所趋。人民解放军二野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收到了夫人傅芽的来信，信中充满着温馨的情意。亲爱的赓，1949年美丽的新春，你们胜利而愉快地向江南进军了，江北的人儿在祝福着你的健康。赓，哪怕我们一年两年的别离，那才是人生的真意。问您牙留子。但傅芽很清楚，此时的陈赓已没有时间顾及儿女情长，为了江南人民的早日解放，哪怕一两年的分离也是有意义的。在接到夫人信后的第五天，陈赓写下了这样的日记：渡江作战完成历史任务，对此壮举不能无记，决心写下去。特制陈赓，3月10日行动前夜。3月11日行动开始，大军启程。陈赓接到的任务是从安徽的宿松望江一带渡江，而国民党的长江防线之上，此时的作战部队还有70万人。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军的总兵力已经寥寥，而蒋介石还是把其中的一半都压在了长江防线上。在这里，他们有飞机，有军舰，有巨炮要塞，还有死忠部下汤恩伯，无论如何也要搏一搏。国民党长江防线却有船坚炮利，但蒋介石也许忘记了《孙子兵法》中的那句名言：山河之固在德，不在险。南京政府还能向何处去？人民会给出答案。在渡江战役纪念馆的之前厅中，一尊划船的小姑娘塑像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通过多方寻访，我们终于找到了塑像的原型。渡江战役之前模范马毛姐，这个当时年仅14岁的小姑娘，为了帮助解放军过江差点丢了性命。至今她被子弹打穿的手臂上还有明显的伤痕，但老人告诉我，这一切都是她自愿选择的。如果没有当年的共产党解放军，她根本不敢想象现在的生活。 我们过去吃苦那个嘛，过去讨饭烤鱼烤鱼，搞的大鱼鱼帮子抢去了，小鱼卖不了钱。以后这解放军解放嘛，解放了，进来又给我们切了，又给我们集中。 马毛姐的家乡是渡江前沿的驻扎地，当解放军准备为渡江实地征船的时候，却遭到了一些地主和部分富农的抵制。 有的人家呢，到那去呢，你们送纸来，我们带你送纸。这以后呢，他把村里撑起来，他撑起来，搞着搞上土，他 太阳高的苍上通知就看不见了。 但这样的小动作在人民的议员面前，恐怕用螳臂挡车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虽然马毛姐年纪轻轻，但她的能量可一点儿也不小，方圆二十里谁家有船谁家没船，她心里早就有数。她主动请缨，成了解放军的巡船向导之一。 就哪个省呢，他在那边，我在这里，两个在这里。那呢，一党呢，我们把它主动的办了，再和出去捐。 在乡亲们的带领下，一艘艘船只被顺利找出。短短几个月内，仅马毛姐所在的安徽无为县就征集到大小各色船只约5000艘，越来越多的船只聚集在长江支流，等待决胜命令的发布。要人有人，要船有船，要粮有粮，要战有战。这些简单而又豪迈的口号，绝不仅仅是激情宣誓，更是人民实实在在的行动。随着南京国民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1949年4月21日，中央军委毅然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一时间，万州飞渡，百舸争流，军民共济，同仇敌忾。今天当我们重温这些珍贵影片资料时，更应该提及画面背后那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数据。渡江战役期间，江淮、皖西、苏北、豫皖苏和山东等江北解放区数百万群众为解放军捐献筹集船只近20000艘，解决粮食1亿多斤，随军渡江民工船工12万多人，牺牲负伤225人。世人也许叫不出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但他们共同的称号却将永远为历史所铭记。人民。自古安国志士便有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力，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毛泽东同志说的再清楚不过。两条路，一条是继续与人民为敌，一条是向人民靠拢，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今天当我们行走在国民党江阴要塞炮台遗址，虽然看不到当时布满重炮的情景，但是从这一个个排列紧密的炮台，已然可以想象其集中火力的凶悍。就在这个小小的要塞，国民党军布设的重炮力量比一个集团军还要多。可想而知，当解放军按计划从江阴正面渡江攻击时，如果这里顽抗，可能会给解放军造成多大的伤害。只不过就在渡江战役打响之前，全要塞7000余名国民党官兵在中共地下党员的率领下调转炮口阵前起义。这个被汤恩伯夸口为锁行要扭的死扣，就这样在向人民靠拢的意愿中被捅开了。 就在江阴要塞起义的同时，国民党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领所部25艘舰艇在南京附近起义，另一部23艘舰艇在镇江投诚，加之此前震惊世界的重型巡洋舰重庆号起义，曾经让蒋介石认为共军绝对过不来，即便能过来也要好几个月的天险江防，3天之内即被全线突破。1949年4月23日，陈赓的日记是这样的：晨光熹微，雨灌如船，微风南送，即使如飞， 不一时，红灯彼岸踏上了江南大地，当时满怀兴奋，不可言喻。这一天，既是在国民党起义投诚官兵的基础上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成立纪念日，同时也是南京解放纪念日。而率先冲入南京城，把红旗插上总统府的部队，是在济南战役中起义，之后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的第35军。 南京人民正在等候着人民解放军。随着国民党南京守备力量早已作鸟兽散，1949年4月24日，毛泽东通过新华社郑重播发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在欢快的歌声响遍城市上空之时，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这样描述这场胜负已定的战役。国民党从其执政伊始就容忍了各级官员的贪婪受贿、懒散无能，搞裙带关系和派系斗争，政府逐渐失去了民众的支持，甚至失去了威望。而相形之下，共产党却不谋私利，也不贪污，勤俭节约，纪律严明。他们进入南京之后，对民众几乎秋毫无犯。共产党所发动的是一场强有力的运动，他要在千百万中国人中培养把公共的事业放在个人和家庭之上，大公无私地为百姓服务，尤其是把他们与国民党的一些缺点相对照，就更为突出了。人间四月天，北京香山双清别子，又迎来了最舒心的时候。据身边工作人员讲，1949年4月24日，当毛泽东移步后山凉亭，坐下来阅读《人民日报》上有关南京解放消息的时候，他的脸上洋溢的是庄重和从容。自1948年东渡黄河，从一柱西柏坡到进驻北平的一年多以来，毛泽东又开始写诗了。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晋江，今天的长江岸边已丝毫寻不到战场的模样，但当年渡江战役前夕，人民解放军再次奋力还击，炮轰闯入长江人民解放军防线不顾解放军警告的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伴侣号、伦敦号、黑天鹅号一幕，晋江如历历眼前。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同外国军舰交火，同时也是自1840年。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